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啦，翻到嚟啦，哇！咁我哋咧就过完年之后翻嚟咧系第一集啊，即系因为上个礼拜啦，咁我哋都各有各忙啦，系嘛？ 我好得闲喎， 你好得闲，你又话你忙嘅， 系咯？我冇嘢搞、啊，你又话翻大陆，我又话去英国，系咪啊？两个都系翻祖家，系咪啊？得我一条友喺戆居居， 啱啱先至系祖家， 唉、哎，真系，所以唔好赖我，以为我唔想做啊！我星期二就真系唔得咋， 唔系啊你， 但我星期五上啦，咁系得闲噶我。 你唔系啊？你可以自己拍段，又好似阿 我唔得。我唔中意咁对住个镜头，戆居居喺一条友度讲嘢嘅人嚟嘅， 习惯啦。你真系有翻啲表演欲就得噶啦，呢、這个世界就 冇嘛，瓜惨啊！ 好啦，嗱，即系过完年之后，有少少嘢咧，就同大家即系网友公布啦，就系、是、话就系关于个网页嘅问题。 嗯， 咁因为其实我哋就网页就因为其实都比较麻烦啦，其实就系、是、我哋嗰个行政上面嘅问题。咁啊，主要就系将关于我哋嗰、那個個M4A MP3 或者大家當係 MP3 啦，咁就因為其實我哋有時咧就錄得好夜，我哋有時會即係錄得好即係好長啦，係咪？有時我哋話三四節啊咁樣，你知道啲節目其實好即係哇！你我哋網台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講到興起咧，你要 stop 咧就好 Q 難。咁即係有時咧，即係因為其實講真啦，我哋始終就係話幫。 其實你話時話喎，打斷你一句喎，即係有時我咪一開波嘅時候咧，我話喂。廿分鐘好啦，狼啊，睇住個時間。點解講講下又講咗三十五喎？係嘛？ 冇辦法嘅喎，呢個係。 即係講講下有癮啊，因為我哋冇夾過噶嘛，大部分即係個內容。 唔係，我哋而家唔夾噶啦，我哋而家唔夾節目噶啦，其實係。 反而仲好喎、 啊。唔係，嗱，我哋 夠 live 咯，好簡單嘅做法。我哋同即係嗱，因為我哋始終踏入第六年啦，我哋做第六年啦，其實係。即係你話，如果你話回顧翻啦，即係唉新年流流，我哋回顧下少少啦，回顧翻我哋以前做節目嘅時候，頭一兩年啦，好大陣仗啊嘛，大佬。 八點半，阿 老好早啊，翻嚟食飯先啊，大佬。 係啊，跟住就逐個 point 喺度夾下先 啊，喺度釘噶嘛嚇。咁嗰陣時就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哋咧，即係慢慢下，即係夾下，咁啊，即係大家有默契。系啦，咁就唔使做呢样。我哋自己本身即系嗱，有时咧，如果你去 Facebook 咧，揾我哋即系一即系 search 咗啲节目名啦，譬如好似 search 大军阀咁样样。大军阀咧，你见好多人咧想加入嚟做 group 嘅 member 噶喎，其实咁因为我只 admin 啦，我唔会加人嘅。即系点解唔会加人咧？因为嗰个唔系网友联谊嘅地方嚟， 嗰个系话俾我听。 今晚 都冇乜秘密， 系啦，即系我哋全部喺度 share link 嘅啫。咁所以咧，唔系为大家吹水之用嘅。咁我哋净系个个就系啄住嗰样嘢咧，就然之后咧，今晚就去各自发挥啦，咁样样。 喂，咁啊，又翻正题啦。咁我都考虑过呢个问题嘅。咁就第一就一来我哋好多时系会搞到成十二点啦，有啲节目。咁就搞到我哋啲技術人員咧，就好多時搞到好嘢咧，就要為咗 upload 一個唔係太過合乎成本效益嘅 MP3， 因為我哋都數過㗎啦，我哋梗係。即係睇數字做人啦， 就越嚟越少人聽其實 嚇、啊，即係例如話你， 如果你用 MP3 係好越嚟越少人嘅， 即係例如話你有20,000人。聽嗰一節咁，其實咧基本上有18,000-19,000咧都去咗 YouTube 㗎啦。 係啊，呢個 咁同埋咧，即係點解會合乎成本效益咧？就係因為你做 MP3 咧，我哋就大鑊啦。就係你唔去 YouTube， 因為 YouTube 我點都有啲廣告費啊嘛。 你去 kick 下嘅時候， 唔係唔係嗱，我咁講，網頁都有，但係差好遠。 係咯，即係不合乎成本效益咗啫。所以我哋就建議咁，就唔係話冇咗 MP3， 我哋都唔係即係見錢開眼嘅人。 有時可能過夜啦，有時可能隔夜。 過一兩日啦，嚇、啊、你真係要快聽嘅、嗯、去 YouTube 啦，幫下我哋手都好啦。 係啦， 我哋又冇課金制度，又冇會員制度，咁、 嗯、 咪唯有即係、就是、根據市場規律，就係、是、你有幾多 kick way。我哋收翻咯，因為我哋大部分嘅技術員即係第日都要翻工噶。你搞到時晚十二點幾一點咧，有時係唔係太過務實嘅？ 啊， 即係你咁你點樣貨金都好咧，都保唔翻人哋第二朝咧烏眉黑碎俾老細有機會炒魷魚嘅可能性噶嘛，大佬。 係啊，係咪啊？咁樣樣啊，係啊。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就係有鑑於咧，我哋唔可以好似啊呢啲華航啊或者九巴嗰啲咁刻薄噶嘛，係咪先？係咪先？即係你話過嚟鬧鬧嚇，即係有時見到呢啲打工仔其實都慘嘅。尤其我哋呢邊又唔係， 唔係，所以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點解我上個禮拜我都唔堅持，揾個第二個人幫我頂啦，休息一下啦，大佬，過年新年流流，大家鬥下利是算啦，係咪？食下蘿蔔糕啦。 係啊，咁啊，土伯你即係過年期間你好得閒，冇嘢分享。 冇喎、 啊，唔係你生日喎、啊，好似係嘛？ 咁啊點啫，大佬？ 係咯，每年真係都呢、這個。 喂，年紀越大，生日其實越大鑊喎。 係嘛？ 點解 倒數 ？Remind 你究竟即係而家幾歲 啊？啊！啊、 所以千祈唔好同我庆祝生日喎， 系嘛？ 由今年开始啊， 啊 虽然你写文有啲僆仔都系我屋企，即系借呢个拜年嘅机会同我庆祝生日嘅，我觉得唉，谂谂下你班衰仔，你真系 remind 我今年几多岁啫，大哥。 嗯， 都话啦，我哋嗰啲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啊嘛。 嗯， 我而家都好大镬噶啦，我右边身啊，全部系痛噶， 唔系啊， 成日要去即系伸人角噶。 哇！右邊身喎，你講到好似呢啲咁樣嘅痛，好似痛咩咁樣樣喎。係 啊，我原來係即係 中風咁樣，大佬。 差唔多啊，其實係慢性勞損啊，因為我已經係夾住物理治療師同身形角噶啦。 你點樣勞損？你做啲乜嘢勞損啊？你唔係擔泥啊？ 咁啊，我而家用電腦 係啫，有啲人體工學噶嘛， 唔係咁嘅意思嘅。佢嗰種就係由用筆寫字去到你捽 keyboard 或者捽 mon 咧，其實個唔同咗嘅時候咧，你自然 唔係成日上網同罵戰， 係有勞損嘅。 咁我工作上我係全部都係靠電腦噶嘛，email 啊、chat 啊嗰啲嘢噶嘛。咁所以我都即係呢兩年唯一一個方法，我覺得解套嘅咧就係你做翻運動。 啊， 其實我冇做咗兩三年嘅啦，就俾其中一個物理治療師咧就老點我。 嗯， 佢就話咧，你而家唔好夾硬做運動住啊。啊，咁我就死啦！我發覺咧嚴重大禍。我每日瞓覺咧係四五個鐘到咧，我已經醒啦，因為痛唔醒。 咁、你唔係跟索羅比個個禮拜跑10K 嘅咩？ 其实佢跟过我一次已经唔敢同我跑啦。 唔系喎， 佢一次喺我屋企，我话喂，嗰日落雨，我嗰度有 cover 可以兜个圈跑嘛。 吓、 两个零圈啫嘛。阿土，停啦咁样。 哦，两个零圈你咩速度先？ 我有几慢几快啊！我都系 warm up 嗰种速度啫嘛。佢已经搞唔掂啦。不过后屘 有冇两 K？ 经此一役之后，好似佢好努力咁样，为咗跑翻赢我咧，就系、是、或者。跟得貼我咧就係走去跑， 隔日十五 K 咯佢， 係啊，佢而家好犀利啊！而家你千祈唔好同佢溜跑啊， 隔日十五 K， 係啊， 十五 K 喎， 係啊， 十五公里喎、 啊，佢有啲 Nike App 嗰啲 十五公里唔係好多啫，即係足球場咧就係25+12.5，即係幾多啊？三零個圈嘅啫，36-37個圈嘅啫，即係400公尺我講。 啊，咁啊，即係咁啊嚇 咁啊，所以祝大家身體健康。 呢個身體健康好緊要。 哇！我哋呢個現場得循玩咗好耐喎，大佬，差唔多啦喎、入正題咯。 做運動啦， 因為我哋過年啊嘛，過年。不過係啦，今個禮拜 想唔轉頭翻嚟啊，大佬？ 又唔使。不過嗱，我哋即係而家一開頭就好似好輕鬆啫，但係而家香港咧就一啲都唔輕鬆啊，因為咧咁啊，即係。这个礼拜真是大镬啊！我哋去段新闻先。 超为要填补制度缺陷，涂谨申话影响超23条啊！港男涉嫌喺去年情人节喺台湾杀咗女朋友，估唔到一年后呢单杀人案随时杀埋香港啊！保安局建议修例，冇同香港签订长期移交逃犯安排嘅地方，即系包括强国，可以经特首签署证明书处理移交请求。立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星期五傾呢單嘢，翻文就梗係 say no 啦。 佢嘅影响远远超过23条，全面協议 是要经立法会整体考虑，有些地方是不是有法治，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有独立的律师的辩护制度等等。 我们看到有多少的案件在大陆是拉了人三五七年都不放出来，而是最后审的时候一日闭门式，连家属都不可以旁听的所谓审讯。你怎样可以确保香港人去到这个内地司法制度是得到公平公正和基本人权的保障？ 那为什么二十多年了香港和内地都不能够签订相关协议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信不过内地的制度咯。 AY 都说美国曾经说特首曾经拒绝美国要求引渡疑犯，担心涉及政治压力啊。 如果我们明显看到现在的缺陷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呢，譬如我三个月之后四月之后有同样一个案件发生在现在我们没有方法处理的一个司法管辖区，那我们怎么有它呢？ 咩缺陷？咪就系冇得借刀杀人咯。中强调有成55个国家都肯同中国签引渡条约。 佢哋签呢啲协议嘅时候，冇谂过啊郭议员你讲嘅问题咩？佢哋都有谂过噶。咁最主要就系我哋喺协议同埋我哋真真正嘅法律上边咧，有足够嘅人权保障啊嘛。而国际上亦都有国家系信任呢一个引渡条例，而同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簽了這方面的。 仲說就算特首啟動單次引渡的請求，之後都要交給法庭決定是否發出拘捕令。條例會定名只是適用於46種刑事罪行，不包括政治性質。你信不信呢？反正我就信了。 就大陸是不是不處理他？ 好啦，头先阿李家超讲，有五啊几个国家，即系同呢一个中国系有个引渡协议。你谂嘅问题，佢都谂过噶，吓咁啊，五十几个国家， 噏啲名嚟听下，我都想听 下。老哥，你听下喂，大佬吓，系咪阿富汗啊？一带一路嗰啲国家啦，系咪首先 吓？ 系啊，即系、你而家嗰啲中亚嗰啲啦，即系而家变咗嗱，你首先你而家讲嗰啲最大镬咧。就係而家中亞嗰啲一帶一路國家，俾人哋夾咗翻去大陸，而唔敢出聲，即係而俾人夾咗翻去新疆集中而唔敢出聲嗰啲人，嗰啲係最大鑊嘅，係咪？即係而嗰啲人啊，其實有啲甚至乎咧，佢哋自己已經歸化咗，即係譬如你話吉爾吉斯啊、塔吉克啊，嗰啲已經歸化咗入咗人哋籍噶啦，都俾你夾翻轉頭噶，有咁嘅例子喎、係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呢嗰啲保皇党呢建制派就同你讲即係你哋唔好諗得咁多啦，唔好諗咁政治化呢，譬如周浩鼎咁今日想捞呢。 佢就话嘛，佢一个 point 驳到你嘅啫。佢就话唔会受政治官司影响。 唔会涉及政治，所以讲嗰啲嘢。 你见到台湾舆论其实为呢件事都好大反应㗎。 咁但我个好快嘅答法㗎啫。喺中国政府嘅角度里面有边单 case,他会觉得是跟政治有关的，是没什么的。因为单单都是说我依法治国的嘛，大哥。我怎会说我这个是政治打压来的？ 哦，你这个讲法呢是不是就是 即使啊你那时候薄熙来又好，周永康又好，他喐你的时候他真的喐你。喐你说他夺权啊。 是啊，不会。 几时有条法律说不可以夺权的，大哥。 贪污啊。 不是咯。你就用这些来喐人嘛。你冇呃瘦仔不吃辣椒酱先啊，大哥。 台湾李明哲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就是今日黄之锋佢所讲啦，即系黄之锋就系话，喂，以后啲人即系台湾人就唔谂嚟香港噶咯，大佬， 真系唔敢 嘅，将会有好多李明哲，其实都唔系，其实因为而家咧佢系纳入咗咧，即系咁系啦，你唔敢嚟香港先，但系你唔敢嚟香港嗰啲人一回事啦，其实就系、是，咁除此之外咧，咁啊即系譬如阿周浩鼎啦嗰啲去喺度即系吓。同你喺度讲啦，喂唔使咁担心嘅，因为呢通常呢即係如果你话做引渡，而家话一次性交易㗎嘛，而家係即係而家林郑同你做一次性交易㗎嘛，点样一次性交易呢？嗱呢啲嘢呢全部系经林郑拍板嘅，咁林郑拍板呢即係作为特首拍板之后呢，咁都仲要经过一个程序，而家我哋有呢一个法官同你做把关嘅，即係呢个司法制度同你把关嘅。 我唔信喎，而家嘅司法制度。喂，第一 好簡單嘅啫、嗯，大家就唔好俾上一次嗰、那個最近嗰單 case 喺台灣殺咗自己嘅女朋友嗰間咧個情緒咧牽動到，即係成個制度。其實就算你同台灣有引渡協議都好，因為香港係冇死刑嘅。 嗯， 就算你有引渡協議都好啦，冇死刑嘅情況之下，你點樣移交嗰個逃犯過去咧？係咪？ 嗯， 因為你。这个不是很複雜的法律觀點，因為你在兩地同一個判罪最後的判決是有不同的結果，尤其是涉及死刑的問題上面，你是不能引渡的。所以就算你給那宗案件覺得那條仔不在無罪 推定的情況之下，你都當他有罪不要緊，但是其實是不是真的有引渡協議就引渡到的？喂，香港冇死刑嘅噃，最多终身监禁嘅啫。但系你将嗰条友掟翻走嘅时候，喂，嗰、那个地方系有死刑嘅噃。台湾到今日都仲有死刑嘅，你可唔可以掟得到噶？就算你有引渡协议都，所以咧，我觉得一个 point 打冧佢噶啦。即系如果呢个 point 系中嘅话，当然我要再咨询法律意见啦。就喂，你引唔引渡到噶？即使有引渡嘅条约都好，因为签引渡协议嘅地方咧，即系正如头先你讲咩阿富汗啊、吉尔吉斯啊、咩乌克兰啊嗰啲，即系中国以前嘅即系东欧或者苏联未落共产政权未落台啲嗰阵时签订嘅啫嘛，佢签订嗰啲协议嘅啫嘛，佢点解同西方国家好多时都签唔到？因为大家个意识形态对人权嘅问题。整個法治的制度根本就是南轅北轍的，我怎同你簽訂這個引渡協議呢？在我這裡可能是隨便罰下錢，甚至乎可能是一兩年的監禁，大佬你那裡差不多好像死罪那麼滯、啊、喂，這個是所以為什麼說引渡協議就是這樣。喂，現在你為了這宗 case， 其實你是借這宗 case 來去做有其他的 hidden agenda， 我覺得是 系啦，好明顯啦。喂，大佬，即系而家你今日你嗰禮拜禮拜幾啊？禮拜三係嘛？嗰日你阿邊個李慧瓊夾住嗰、那個受害者 嘅家屬 個家屬出嚟做記者會嘅同一日，哇！你見到啊，即係你立法會即刻做嘢啊！你嗰班即係保皇黨係係嘛？唔係你唔係呢個保安局即刻做嘢啊！ 喂，同埋你喺 咁巧嘅 香港嘅司法制度裏邊咧，即使你覺得佢有八九成嘅機會，都係阿龍。走去喐條女㗎喇咁樣。喂，但我揾到一個疑點。 嗯。 一個疑點㗎咋。可能係程序嘅疑點，或者係喺搜證過程裏面嘅疑點。或者根本你 proof 唔到嗰樣嘢係毫無疑點㗎話，可能你甩到㗎喎。 嗯。 喂，但台灣喂話晒佢哋都係大陸法。係咪話晒其實即係佢嗰啲法官其實都係好牙油㗎喎，喺我嘅經驗裏面，我睇佢判陳水扁嗰啲，嘩大佬幾審都唔同判決嘅，同埋啲法官又好鬼後生㗎喎，都唔知有冇得唔得㗎喎，我有時發覺。 我放心啦，而家 我冇研究，不過起碼俾我感覺好麻麻。啊、 我想讲而家香港嗰啲法官都系咁嘅質素嘅啫，你 咁啊系， 即系你见到两 海军有水兵， 系啊，差唔多嘅 海军有水兵嚟。咁但系个问题就是、喂，冇理由为咗呢一单咁嘅 case 嗱，用阿 Anthony 头先个说法，你好似做场大龙凤出嚟咁。唔系，我都好同情嗰屋企人，嗰个屋企人嘅家属，因为个女即系同埋同个男朋友去咗台湾之后，跟住即系完全失踪，弃尸荒野，系咪？即係我完全理解，我都估，如果我係陪審員嘅話，九成九都係個衰仔搞㗎啦，咁都係判佢有罪。但你唔可以因為一個咁嘅個案，或者唔係好 frequent 嘅個案，你破壞曬成個制度嘅喎。即係我唔會講到咁誇張，所有台灣人入境都可能有可能被拉，因為你喺網上宣傳過，或者咩你拉得幾多啊？屌，係咪？你仲再想同人哋統一？你捅條毛啊！俾你聽，你咪拉咯。 係嗱， 你搭華航嘅時候經過香港，你跟住拉鬼咗佢啊！因為佢喺網上好似李明哲咁噏嗰啲咁嘅嘢啊，喂串聯過啊。 咁咪有啲人就話啦，因為如果你話經啊特首者親自拍板，咁然之後咧，你再俾交俾呢個司法機關去即係去做嘢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成本都幾大嘅，其實都幾大費周章嘅，都唔係咁容易喐嘅，其實就係、是。 咁大費周章，大費周章咯。喂，話曬就算嗰個殺人犯都好。 唔係啊，佢嘅意思就係話，因為大費周章，所以咧你唔需要咁驚嘅，因為下下特首都要咪好驕莽， 日日都会批啲咁嘅 case。 放心啦，佢唔会大费周章嘅，到时候西环俾个 list 你。 冇错，我 对咗个名。 喂，阿爷啊，打电话落嚟啊，林郑呢、這个我要。你自己度掂咪你由佢、啊，你咪做定十个 template 咯，系嘛？每次拍入去咯，将将曹家超个名字改咗喺度，阿龙咪得咯。 交俾阿、交俾呢、這个特首办去做嘛？唔系嗱，即系咁样讲。但问题就系话，如果一有呢啲咁嘅嘢，一有咁嘅制度喺度嘅话咧，就会有寒蝉效应啊嘛。因为嗱，你当有一个人，即系好简单啫。我而家唔系讲政治犯啊，其实最怕都唔系惊政治犯，其实最怕就系经济犯。或者是而家咧捐款外逃嗰啲人，即係尤其啲貪官，其實嗰啲人最 Q 驚。喂，嗰啲人落咗嚟之後，尤其嗰啲其實或者港商啦，其實港商好大陸啦，即係如果你會執一間廠啦、 嗯， 其實係好 Q 煩嘅，你要好多錢去 settlement 嘅，又要俾嗰啲賠償啊，嗰啲又剩啊，好多人係唔俾咧，咁就走咗落嚟噶啦，其實係。 嗯。 咁好啦，呢啲情況下咧，如果引導呢啲翻去咧，嗱。喺当喺系而家当阿周浩鼎嘅讲法，唔系政治 case 啊！呢啲唔系政治 case 嚟噶。咁但系咧，就会有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就将会咁样样被引导翻去啦。 我放心啊，其实本身已经唔会引导噶啦。喂，大佬，你谂下咩高铁站啊、罗湖口岸呢咁地方， 做紧呢啲嘢啫嘛。 系啊， 其实系。 踢到你块面。 咁但系如果佢有一个咁样嘅做法嘅话咧，咁佢就出师有名啊嘛。佢呢啲嘢係根據法律嚟做啊嘛，但問題就係我哋幾時有依據自己嘅意願去立嗰條咁嘅法例啊？係咪先？全部都係你間操嚟嘅，係咪先嗱？你而家講啊嘛，香港嘅法官會同你把關嘛？我而家睇下今日嗰、那個而家嗰個最新嗰個高院個首席法官係邊個人嚟嘅？ 潘少初。 潘少初呢條友做過啲乜嘢啦？喂，佢以前啊就係咪判呢個咩咯？即係呢個商學三子啊？喂，俾人哋二次判決啊，那個加刑嗰個咯。咁然之後做過啦，即係又喺呢一個 DQ 啊， 嗱 DQ 啊嗰啲嘢又做過啦，係、嘛？咁然之後你嗰啲咩佔中啊，你班嗰啲咩禁制令嗰啲又係佢嚟噶？喂，根本上所有人都係老共嘅人啦、 啊。唔係你嗱嗰單 case， 我再重申一次個觀點，係好值得同情，同埋應該係警惡情奸嘅，但係唔可以為一個咁嘅 case， 好似我哋日日發生緊呢啲咁嘅嘢咁香港。我哋亦幾時有帶條女過去台灣，跟住即係斬完佢之後，跟住又翻香港㗎，或者係嗰邊奸人老略，跟住又走翻翻嚟香港，好似係發生緊呢啲嘢咁。 係咯，你連數字都冇啊！ 喂，佢偷到雞咁巧嘅啫。 係、啊，你梗你梗會有。 你點會將一個特例或者係好罕有嘅 case， 將佢恆常化咗成個制度佢咧？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唔合理嘅喎，對香港成個司法制度或者所謂個引導嗰樣嘢都好。 我覺得你搞錯一樣嘢喎，根本就 同埋如果你係針對台灣嘅話，先處理台灣。 其實根本就係一個盧溝橋事變嚟㗎啦。 唔係喺香港係日日發生緊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問題佢哋唔可以攞呢啲咁樣嘅事例， 可以擺上台面。 係啦， 佢而家想擺上台面， 佢就要揾呢一個 case。喂，頭先我想講埋落去嘅就係話咧，喂，咁你處理咗台灣先啦。 嗯。 先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啲 case 啦，你唯針對呢個 case 嘛，係咪？而家我同你討論呢個 case， 我哋同台灣點可以去引渡協議，就呢啲咁嘅罪犯嘅問題。OK， 我估香港人都理性嘅。你話台灣，即使我頭先個 comment 可能唔係好成熟啦，或者即係要再做多啲 research 嘅情況先，我所以下呢個結論啦。但係點都好，即係台灣嘅法庭係唔會癲成咁噶嘛，或者佢嘅執法機關。始终都有一个民主嘅政府去监察啊嘛，佢唔会乱咁即系引导我走咗去啊嘛，因为佢要政治迫害我，我赞成台独就好，我反对台独都好，系咪？我唔会因为呢啲咁嘅嘢啊嘛，即系除非你系经济罪犯啫，或者你系呢一个嘅涉及刑事嘅成分嘅嘢啫，系咪？即系佢系唔会咁做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喂，如果你真系要处理呢个 case， 好啦，我当应该处理呢个 case， 呢个唔系特例，咁解台湾嘅问题先啦。 嗯 你唔好捞埋一齐嚟搞啊！你想悭功夫啊？咁你悭功夫，你不如全世界都签晒印度协议算啦！不如屌佢啫！ 而家林荣基都话玉石俱焚啊，大佬！ 哇，系喎，话时话喎， 几经辛苦先走翻出嚟。 林荣基老实讲，喺老共嘅角度，我唔知佢到时作边一条嘅法例去喐佢啊吓，即系是但嘅啫，对佢嚟讲就系，总之抽到一条得噶啦吓。咁喂，咁你印度林荣基翻嚟喎？ 哇！喺佢嘅角度嚟 講，我覺得咁樣啊，即係你而家咧呢啲人咧，全部咧，你而家去即係組織一個行動啦，去做一個請願啊，唔係做定一個咩咧？即係做定一個政治庇護啊，大佬。 唔係，同埋佢好簡單嘅啫嘛。李波嗰個 case 唔使大費周章，老笠佢啦。我直情行翻正道。 林鄭搞，林鄭出面。 咪係咯。 嗯。 我喐你李波，我使乜而家揾几个国安出嚟劫你走啊？系嘛？嗰个咩赵建华咁啊？唔使喺周济酒店咪嚟劫你走啊？使乜咁麻烦啫？ 其实你唔发觉最惊， 我直接向法庭申请。 嗯， 学你话斋，可能日日都唔知几多呢个排紧队。喂，大家嗰阵唔系新闻嚟噶咯？ 唔系即系咁讲， 唔好觉噶咯。 即系如果你系你阿李家超咧，你喺度讲嗰五廿几个国家，你咁你系咪想同嗰五廿几个国家看齐啊？系咪先？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啊嘛，大佬啊！ 最大个问题就系你知唔知道喺中国嘅司法制度里边，法律系政治嘅工具，政治亦都可以换句话讲，就系透过个法律制度嚟解决问题嘅啫嘛。我唔捻妥你，我梗系唔会话我唔捻妥你啦，梗系话你贪污啦，大佬。或者溝女啦，係嘛？即係有風化案啦，好似大陸風化案咁樣。 唔係呢啲叫，唔係呢啲用鞭子罪嚟治理。咩叫鞭子罪啦？即係因為其實有啲嘢你一定做啊嘛。即係譬如好似今日我唔知見到邊個貪官又係啊，咩又話包二奶啊，又乜嘢又 唔使啊？你好簡單啫。我估嗰啲即係大陸嘅商人，學你話齋，即係香港人啊，去內地嗰啲啊，可能有時借咗錢噶嘛。都唔玩啦、 啊，跟住話你非法舉債咯，即係金融詐騙咯， 金融詐騙啊 ，fraud 嚟噶啦，嗰啲已經係大鑊嘅嘢噶。學你話齋，即係接間工廠嗰時候遣散費又唔夠， 係啊， 係嘛？喂，咁就拉你翻去噶咯喎。喂，但係你兩邊嗰個刑罰同埋嗰個嘅判決都係有少少唔同噶嘛，好明顯。唔好話去到咁遠啦，當年啊張子強啊都係大賊。喂，佢都係啦，你喺香港犯嗰啲案，喂，你竟然全部喺大陸審，喂，呢個係真係冇道理喎！即使張子強做乜都好喎， 唔係張子強喺大陸係冇犯過法嘅，應該咁講。 咪係咯，我有乜人喺你嗰度審啊？因為李嘉誠打電話嚟投訴。咁不如你即系揾海軍陸戰隊， 呢個 即係好似薩拉登咁算啦，大佬。 不過土伯，我哋講 agenda 問題，點解呢個時間咧，即係突然間會去做呢樣嘢咧？因為其實呢樣嘢大家都知道，頭先阿邊個阿陶謹申都講咗，其實係大鑊嘅廿三條，根本上我哋大家都知道，係咪？即係佢唔會用廿三條嚟治理，咁咪揾鞭子罪嚟治理咯。 因為唔需要廿三條都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 嗯，係啊，呢個係啊， 係咪啊？喂，嗰啲所謂嘅政治嘅罪，如果你簽咗個政治協議，老共幾時話俾你聽違反國家安全係政治罪？ 不過呢個喺時間點 上，喂，喺個 topic 裏面知啦， 係一定係 啊。喂，嗰、那個係刑事罪行條例嚟噶嘛？用香港嘅譯法就係、是，我幾時話俾你聽嗰條？我哋有定義政治罪嘅咩？ 冇 喺中國大陸裏面、啊、你問習近平認唔認啊？我冇噶，喂大佬，但係你破壞國家安全啊，破壞領土完整啊！喂，呢個係刑事罪行嚟噶，大哥。 或者反分裂法咯，因為你係即係幾年前你立咗反分裂法之後咧，其實你就算台灣人都治到嘅，理論上係。 不過你最慘就係佢而家連你喺香港講即係獨立都唔俾咧，大哥，噏下都唔俾。 有位網友咧，而家係唔俾嘅啫，就咪拉你。 有位網友心水幾清喎，即係呢個 Alito Leon Lanfish 啦，呢個就係我哋常客啦。你話台灣唔會簽嘅，最後只會有大陸簽嘅啫。 啊，咁啊大鑊啫。 即系你谂下，蔡英文政府会唔会同你签啊？ 唔会， 咪就 系 咯。 佢真系谂得清楚。 所以佢 唔系，所以我咪话将个 focus 转咗去翻去台湾咯。如果系泛民主派嘅策略，应该系将个 focus 转去台湾。 系咁讲， 我同台湾签。 阿杨岳桥咪就系讲呢啲嘢咯。 我同台湾签。 啊，咁而家李家超唔系话啊嘛，而家李家超就喺度同就喺度黑 Q 你啊嘛。哇，呢啲嘢日日 唔系我仲想问一个问题，我唔识啊，我有冇追索力噶？即系而家嗰个港女啊，喺台湾俾人杀咗之后，跟住佢条仔即系逃咗翻嚟香港。可唔可以而家有引渡噶？嗱，你未过法例噶、哦，事后可唔可以咁保飞噶？喂，理论上唔得噶。嗱，我唔知吓，我唔熟啊，可能都要法庭拗啊，即系有正反两面嘅。喂，但系你冇得追索力噶、 哦，冇噶。 咁理论上，如果我呢个说法系准确嘅话，冇追索力嘅话，咁你真系唔系 tackle， 而家嗰個港女被殺嗰個問題。 坦白講就即係其實佢即係佢阿媽俾人利用咗咯，俾阿李慧瓊利用咗咯，開嚟出嚟開記者會就係、 是。我講嘅要求講咗咁耐都係、 根本呢一個就係蒲面嘅 case， 唔係真正嘅。 盧溝橋事變啊嘛，就係盧溝橋事變。 係啊。即係你會真係入去呢一個嘅盧溝橋嗰度係咪南京啊？定係邊位？ 北京， 淨係走去揾翻個日本嘅士兵咩？飲醉酒喎，唔見 Q 咗，唔知去邊咩？其實根本就係想一夜攻陷你呢、這、一、個，即係借呢個機會，即係展開侵華戰爭嘅啫，大哥係咪啊？屌，唔好呃鬼我哋啦！不如你老老實實話俾我聽，而家我就係想幫老共拉嗰啲經濟罪犯、政治罪犯，因為而家我喺一國兩制之下，我唔聽話唔得。咁你自己咁講算啦，唉，老老實實做人，唔好喺度掩掩揚揚嘅借個港女嚟過橋，係咪啊？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